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303集，耶梦加德。众人在狂风中呐喊，但很快他们就知道答案了。在海岛冰雪古堡彻底坍塌粉碎化为乌有之际，整座海岛隆隆作响，冰层下面的黄土层也都悉数裂开，露出下面黝黑的物体。海岛中央，也就是冰雪古堡的方向，黑色的物体缓缓升起，伴随着它越升越高，地面也加速裂开，根本抓不住任何东西，只能被高高的掀起，随着巨大的冰层和黄土一道落入海中。威廉算比较幸运的，他及时抓住了原本系在海边的快艇，身体在波涛中起起伏伏，总算没有被冲得更远，因此他也得以看清黑色物体的原型。 哦，上帝啊，那是一条巨蛇，简直跟整座岛一样大。啊，不，它就是这一座岛。 威廉忽然明白了，这条海蛇在海面上沉睡了不知多久，长年累月身体上覆盖了厚厚的山石，变成了一座海岛。没有人知道这座岛下面其实是一条蛇。结果现在海蛇苏醒过来，它身上的土层也跟着脱落，换而言之，整座岛活过来了。 天哪！ 威廉仰头看着在海水中缓缓升起的头颅，就是那只巨大的海蛇，它身上的土层还在继续脱落，周围的海水也因此沸腾，巨浪掀起的水雾浪花与周围原本的白雾混杂在一起。他仿佛亲眼见证了上帝创世的过程，如此壮观平生罕见，但如果可以，威廉半点也不想体验。快艇在巨浪中被不断地掀起来，威廉必须死死地抓住它，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卷走沉没。饶是如此，他也几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脑子早已被这场闹剧变得晕头转向，什么金苹果呀，早就被抛诸脑后。威廉现在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保住小命。旁边有个人影从威廉身边流过，同样被海浪掀起，身不由己，即将被卷走。威廉眼明手快，将人拽住，一把拉了回来。对方在这样的变故中居然还能保持相对的清醒和敏捷，反手抓住他，然后又一点点攀过来，一并抓住快艇。威廉惊喜交加， 啊，李小姐。 李寒儿浑身湿透了，头发被狂风海水弄得全部湿淋淋地贴在头顶，狼狈不堪，毫无优雅矜持可言。威廉也没有什么旖旎的心思，纯粹是在巨变中看见了老面孔的喜悦之情。巨大的海蛇终于将身上的土层全部甩脱，在海水中洗掉这些年粘在身上的污垢，但它仅仅是甩了一下尾巴，立马就掀起了一个滔天巨浪，当头朝威廉和李寒儿浇过来。 这是耶梦加德，这一定是耶梦加德。 那是什么？ 北欧神话里耶梦加德的身躯之大，足以环绕世界，他会给世界带来灾难。 就是你之前说过的古灵堪比那只黑色的大公鸡。 不，那是我编出来骗你们的，我没想到他们真会找来北欧神话里的妖兽。天哪，组委会的人疯了吗？这是在比赛如何毁灭世界吗？ 你之前是骗我们的。 那只是我跟你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，毕竟我们是竞争对手嘛，适当混淆一下你们的视线也是很正常的。但我跟你们说的鹰爪女妖并没有骗你们吧？ 就在威廉忙着跟李寒儿解释的时候，海蛇已经张开血盆大口，巨大的脖梗往下微弯，蓦地喷出了一大股洪水，冲向在海洋中沉浮的人们。饶是出色的修行者们，在这样的庞然巨物面前，大部分也只能挣扎求生，无可奈何。 快艇上有组委会的紧急联系方式，快联系他们， 让他们把这玩意儿给收回去。 李寒儿离开快艇上的按钮比较近，他伸长了手，勉力地按下了紧急联络方式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人就差点被巨浪冲走。 没用的，这根本不是组委会派来的，是波贝叶的残魂唤醒了他。 李寒儿淑女风范荡然无存，威廉脸色惨白。 我的冰雪孤岛，是你毁了我的孤岛。 尖利的声音在巨浪中陡然响起，像个五六岁的小女孩。一团白影从海面扑向海蛇，身形虽然远远比不过海蛇，但整个身体正好与海蛇的头部不相上下，双方很快缠斗在一起。身穿华丽长裙的女巨人浑身晶莹剔透，竟是冰雪所化。她手一挥，海水纷纷上涌，在半空凝聚为冰箭射向海蛇。威廉吓了一跳， 那是谁？ 是伊丽莎白。 几分钟前还让李寒儿为之头痛的人物，现在却成为了对付海蛇的急先锋。他颇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。之前与冬至、刘清波他们跌入天魔制造的窟窿之中，李寒儿、张松、杨守一三人只得先行找章鱼梅卡口中的伊丽莎白。这一路上的曲折崎岖就不必说了，伊丽莎白简直任性顽皮到了一定境界。从六楼到八楼的短短两层楼内，李寒儿他们遭遇了无数冰雪武器的洗礼，甚至连墙角不起眼的积雪也有可能忽然化身为士兵暴起偷袭。三人过五关斩六将，并不比在窟窿下面与海妖和天魔交手的冬至他们轻松多少。费尽了力气才终于见到了金苹果的持有者。在章鱼的描述中，伊丽莎白是个很爱美的姑娘，她喜欢闪闪发光的漂亮玩具，就像一切拥有梦幻公主心的少女那样。哪怕他们知道能够在这里镇守岛屿的一定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人物，但看见伊丽莎白本尊时，三人仍是大感震撼。能够操纵冰雪的伊丽莎白果然就是一个冰雪所化的妖魔。她身形巨大，冰晶雪白，乍一看就像一楼大厅里那尊等身冰雕人像活过来似的。只不过能够跟章鱼梅卡成为朋友，伊丽莎白的心智也不会成熟到哪里去。对三人提出帮忙消灭天魔残魂的要求，他不仅不予配合，反倒还趁其不备给李寒儿制造了冰雪囚笼，要求张松和杨守一在限定时间内打破囚笼将李寒儿救出去，否则就要将李寒儿永远变成为冰雕。这种小孩式的把戏让张松这暴脾气当即火冒三丈，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跟伊丽莎白打起来，就发生了剧烈的地震，就连冰雪古堡也在这样的震动中彻底坍塌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混乱之中，李寒儿自顾不暇，与张松、杨守一失散，险险在巨浪中没有被冲远，但他也对如何降服这头海蛇一筹莫展。没想到反而是伊丽莎白横空出世，与海蛇激烈交手。冬至、刘清波、柳四相距不远，三个人的手臂都被章鱼梅卡紧紧缠住，因此没有被冲走。不远处的法国人运气也不错，他们及时抓住了岛上的浮木。 天哪，邪魔的气息跟海蛇融合在一起了，伊丽莎白打不过他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